第219集，我好想你。龚应贤一直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，他的认真体现在方方面面。自从答应仁义先暂时不要见面，但可以发信息之后，他每天都给仁义发一条信息。前天是一个关于消防员的笑话，昨天是暴雨出行预警，今天是一首纪伯伦的情诗。仁义看着那首诗哭笑不得。他这几天在办进修的手续，下午还回了一趟母校，学校给他分配了宿舍，不过他应该只有午休回去。这里离他家十几公里，虽然不算近，但他还是想回家住。此时他正开车回中队的路上，手机响了一下，他拿起来一看，又是龚应贤发来的。他以为龚应贤一天只会发一条呢。手比脑子先一步行动，仁义把车停在了路边。龚应贤发来的是一个文件夹，并在下面留言，你打开看看有没有让你眼熟的。仁义疑惑地点开了文件夹，然后更疑惑了。文件夹里是十几张照片，一律被遮住了面孔和头发，只露出眼睛。 这是什么意思？ 但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，那个在医院找到他的假护士，不就是包头包脸只露出眼睛吗？他放大图片，一个一个认真地看了起来。他是看过那双眼睛的，甚至是恶狠狠地瞪过，不敢说百分百能认出来，但差距太大的至少他能排除。双眼皮，深眼窝，眼神很凌厉，年龄应该在40以上。仁义默念着这些筛选条件，最后选出了比较眼熟的三个，发回给了龚应贤。 这三个比较像，但是我也不敢确认，如果里面有嫌疑人的话，结合一下我给你的身材和声音的描述，能锁定吗？ 可以。 仁义呆了呆，还想追问，却又想起自己曾亲口说了不再关心。正犹豫间，龚应贤又发了一条过来。 我好想你。 仁义的心像被拨动的琴弦，徐徐颤音自有一丝婉约动人，余颤还久久不停。他没有回，也不知道能回什么。每当他对龚应贤有点心软的时候，他的肋骨就隐隐作痛，这痛时刻都在提醒着自己，他们是因为什么走到今天的。回到中队，曲阳波把他拉进办公室，有些着急地问， 你知道警察找过陈队吗？ 你怎么知道的？ 仁义反问，无论是为了办案保密，还是出于对陈小飞名誉的保护，他都不会随便告诉别人。 秋妍告诉我的，他没细说，但是我知道跟龚应贤家的案子有关，当年陈队是跟老队长一起去现场的吧？现在有什么问题吗？ 张文把陈队当年的出警报告偷走了一部分，现在他们想要陷害陈队，来为背后主谋开脱， 简直无法无天。 你不用担心，清者自清。 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邪教会有这么大本事干出这么多恶事，在一线与他们抗争的警察也太不容易了。 是啊。哎，对了，你现在和邱队长是不是经常联系？ 仁义本意是想让曲阳波帮他留意一下案件进展，哎，鉴于他撂完狠话不好意思自己打自己的脸，只能寻求别的渠道。但曲阳波的反应颇耐人寻味。 没有啊，偶尔吧。 那种避重就轻，似乎想要掩饰什么，又不想让人看出他有所掩饰的微妙的表情变化，全都发生在弹指间，可还是被仁义捕捉到了。 哎，有事儿啊？ 有什么事儿？ 不不，跟爸爸说实话，是不是谈恋爱了？ 滚！ 曲阳波已经恢复了平素的淡定，他推了推眼镜。 我看是你有事儿， 难道邱队长不是你喜欢的类型？大美人啊！哎，你成天打听我跟龚应贤，比居委会大妈还八卦，怎么现在不让我打听你啊？ 没不让说啊，还想打听什么？ 进展到哪一步了？你和邱队长确实挺般配的，从长相到学识到能力到家世，哎呀，门当户对啊。 本来打算确定了再跟你说， 那还没追上？有没有我跟你出主意啊？ 哎，你个死基佬能给我出什么主意？我势在必得。 那可不是一般女人。 仁义拍拍曲阳波的肩膀，虽然他现在对秋妍满怀怨气，但也着实佩服这位女中豪杰啊。仁义当时近距离挨了子弹，可秋妍也是一样的呀。但这两人一相比，秋妍没过几天还能生猛地去抓坏人。祝你幸福。 你怕他？我可不怕。你根本不懂女人。 那倒是。波波加油啊。 你也争点气。 我争不争气能怎么样啊？也没法跟你一起结婚一起要孩子。对了，周二我去看我爸，陈队长和夫人也一起去。你要不要也去啊？上次惹老头生气了，现在也对我爱答不理的。你嘴甜，帮我哄一哄。 没问题啊。 还有啊，你今天就帮我找秋妍打听一下，他们应该是查到那个假护士是谁了。 曲阳波挑眉看着他。 对，我和龚应贤还没和好呢，你就帮我问问行了吧。 你说你们俩。哎，行吧。 人一开始为入学做准备了，想着自己要重返校园了，多少有一点寻回青春的兴奋。他忙着办理各种手续，复习从前的知识，还抽空买了几身便服和运动服，总之找各种事情把自己的时间填满，越忙越好。忙起来，他就可以暂时不去想龚应贤，不在进退两难之中纠缠。在一个有着明显入夏趋势的炎热午后，仁义接到了龚飞兰的电话。在月星谷出事之后，他原本应该去看望龚飞兰。这个饱受折磨的小女孩是最无辜也最可怜的。可那个时候啊，他自己也是一团糟，反而不敢去面对龚飞兰。电话中，龚飞兰的声音变得比以前成熟了许多，不再像小鸟一样欢快地叽叽喳喳，而是沉静地说： 陈队长，我要去美国了，周末有一个送我的 party， 你来看看我好不好？ 周末晚上吗？ 对， 我周末有点事儿，可能赶不上晚饭，晚些时候到可以吗？ 没问题，只要你来就好了。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再见了。 我相信要不了多久。 嗯，那我们周末见。 你哥去吗？ 当然啊。 好，有什么想要的礼物吗？ 不用了，你人来就好了。 啊，到时候见。 挂了电话，仁义忍不住连连叹气，为龚飞兰的遭遇，也为自己这么快就要和龚应贤见面这件尴尬的事。